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愧是仙品中的仙品。是的，我不该冒犯您的高贵。 白衣人竟然向着小舞手中的大花微微躬身行礼，他那眼中的痴迷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人身上，戴沐白竟然感觉到了几分亲切的气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感觉。 洛尔迪亚拉，别人你随便，这个女孩子不许你动的。多少年了，传说中的仙品花王终于出现并且认主了，我愿永远守护着他。 洛尔迪亚拉的厉名再次响起，他其实也很郁闷，先被龙宫阻挡，再被这位封号斗罗大人击退，此时终于可以动手了。金色光芒弥漫，眨眼之间下扑而至。 去死！ 作为队长，戴沐白第一个冲天而起，身上弥漫的金色光芒瞬间变得浓郁起来，与身体完全融为一体。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之前就已经发动了，此时他更是直接发动了第四魂技白虎流星雨。自从上次受伤之后，戴沐白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伤口愈合之后，仿佛全身都变得比之前更加坚韧了几分。他并不知道，在受伤之后受到外力的影响，他体内的奇荣通天局的效力更好地与自身结合在了一起，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此时当戴沐白全力以赴发动攻击的时候，他自身的魂力不由自主地与奇荣通天局产生的效力结合在一起，以金刚之身发动自身攻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等一下。 本来已经准备到一旁等待结果的白衣人突然转回身来，看向戴沐白的目光充满了惊讶。九环重现，又是一巴掌，蓄势而下的魂斗罗洛尔迪亚拉又一次被扇到了空中。 大人，您…… 那白衣人身形一闪，一巴掌拍散戴沐白爆发的白虎流星雨。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戴沐白和史莱克七怪根本来不及反应，至少已经有七掌落在了戴沐白身上，分别拍在了他的脖子、双臂、双腿、胸膛和后背上。戴沐白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觉得全身一阵发热，身上散发的金光顿时变得更加浓郁了，而且还散发出了一股奇异的味道。在那七股热气的注入下，戴沐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在发生什么变化，体内魂力疯狂涌动，在不断的升腾之中，魂力似乎在整体增长，不但没有任何不适，通体还产生了极为舒适的感觉。 他在干什么？ 奇荣通天局？竟然真的是奇荣通天局？你吃过这株仙品？ 吃惊的不只是戴沐白，唐三的瞳孔也不禁剧烈收缩了一下。他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也有人认识奇荣通天局这种仙品。白衣封号斗罗摊开自己的右掌，一层淡淡的黄色气流出现在他掌心之中，黄色光芒渐渐发生着变化，变成了紫色，在那紫色中央还带着一点金色的光芒，紫光弥漫，一朵硕大的菊花生长而出，菊花呈现为瑰丽的紫色，奇异的是它的每一丝花瓣看上去都毛茸茸的，分外可爱，整朵菊花浑然一体，却没有任何的香味溢出。中央的花蕊高出了花瓣足有半尺余，花蕊的顶端闪耀着淡淡的金色光彩。戴沐白的目光呆滞了， 这不正是当初唐三给我服用的奇荣通天菊吗？ 你服用过的是不是这样的？ 哼，不错。 那就对了，难怪你身上会有那样的光芒。洛尔迪亚拉，这个小伙子也不能伤害，他和我很有缘分。小子，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以你的天赋，再加上服用过奇荣通天菊，未来成就绝不会在我之下。 洛尔迪亚拉此时充满了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位大人的怪异他一直都是知道的，但在眼前这种局面下居然要收徒，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名封号斗罗要收戴沐白为徒，并且肯定地告诉他，未来他也能够成为这个级别的超级强者，对于普通魂师来说，这绝对是梦寐以求的。 拜你为师不是不可以，但我有条件。 哦，什么条件？ 那位，他是我的未婚妻，而且是我武魂融合技的配合伙伴，你不能伤害他。 武魂融合技呀，很好，我答应你。 他们都是我的同伴，我们是一个最佳的配合团队，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最亲密的伙伴，你也不能伤害他们，否则我怎么能拜你为师？ 这个 大人，他们可是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 是的，他们之中有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这可不是我能做主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只杀一人，如何？ 不，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个人损伤，你都是我的敌人。 哼，你想找死吗？你应该明白，杀死你对我来说就像捏死这蚂蚁那么简单。如果不是你曾经服用过奇荣通天菊，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戴沐白的目光和伙伴们碰撞了一下，他刚要说话时，唐三却抢先开口了。 你们要杀的应该是我吧？可以，放过其他人，我自裁于此。 小三。 哥。 哦，小子，你很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不会长寿。少年，既然你的伙伴都已经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你们的，你也不用再坚持了。我会给他个痛快的。 不，史莱克七怪本为一体，如果不能与兄弟同生共死，你认为我以后还能有什么成就吗？ 成就？如果你现在就死在这里，才是真的什么成就都不可能拥有。 少废话，动手吧。 放心，我不会杀你。我先把那个唐三杀了，然后把你抓回去，我就不信你会不屈服于我。嗯，你们这些小孩子我都会带回去，天赋都不错，我会好好调教你们的。 一边说着，他已经向唐三的方向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空气顿时变得凝固起来。史莱克七怪的身体在庞大的压力下谁也无法轻动。厉啸声响起，六耳龙发飙了，庞大的火龙真身凭空出现，龙尾一甩，竟将那一直缠着他的铁甲龟魂石抽飞出去。紧接着，他那庞大的身体立刻如同一颗火焰流星一般朝着白衣封号斗罗砸了下来。白衣封号斗罗眼神一凝，面对柳二龙的全力攻击，他也不敢大意。手中奇荣通天菊挥动，紫色大花迎风飘扬，他身上的九个魂环中有三个悄然亮了一下，速度奇快，令人无法捕捉到究竟是哪个魂环起了作用。而下一刻，那庞大的紫色花朵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硬生生将柳二龙的武魂真身震得飞了出去。身在空中，柳二龙已是鲜血狂喷。 变异的蓝电霸王龙也不过如此而已。 弗兰德也刚刚摆脱了对手，及时接下了空中的柳二龙。两个人对视一下，眼眸之中都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光芒。 菊花官，你当我们史莱克学院就没人了吗？看老夫不爆了你的菊花。 熟悉的声音响起，白衣封号斗罗脸色骤然一变，施加在史莱克七怪身上的压力顿时减轻了几分。已经化身成为一头黑发的独孤博悄然出现了，凌空踏步而来，凭借着极其浑厚的魂力一步步靠近战场。虽然白衣封号斗罗还在史莱克七怪这边，但此时他一点也不敢轻举妄动。同为封号斗罗，彼此气息在接触的一瞬间就锁定了对手，不论谁有所行动，立刻都会引来对手的狂攻。而在他们这个层次，一旦落入下风，想再搬回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老毒物，你什么时候成了这个学院的走狗？ 你他妈的才是走狗。 老夫是史莱克学院的客卿长老，不行吗？唐三是我兄弟，你想杀他，老子就先爆了你的菊花。 独孤博的双眼依旧是绿色的，碧鳞蛇皇强横的气息弥漫于空中，两大封号斗罗对峙所产生的庞大压力令周围上千人的战斗都变得缓慢下来。这庞大的压力面前，他们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 独孤博，你要想清楚了，和我们作对会是怎样的下场。 哼，我劝你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后事吧，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唐三背后是谁。既然你们向他出手了，就要准备承受那个人的报复。想当初连 住口， 你真的想死吗？老杜，你我能达到封号斗罗这个层次，付出的艰辛大家自己心里明白。我不想看到你为了这件事殒命。识相的赶快离开这里。 菊花关，我都说了，唐三是我兄弟，想要伤害他，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在老夫面前嚣张？就算你的魂力级别比我高一些，老夫拉你同归于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混蛋，不要叫我菊花关。 你个娘娘腔，不叫你菊花关叫什么？怎么看都像个卖菊花的。 说得好，菊花关就是菊花关，这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老杜，我支持你。 听到这个声音，独孤博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一道黑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金鹰的身边。令众人感到惊骇的是，这影子竟然无法看清，哪怕是唐三的紫极魔瞳也只能捕捉到一个淡淡的影子。黑影似乎抬起了一只手，在金鹰头上拍了一下，下一刻洛尔迪亚斯就已经恢复了本体，变化了回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